都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9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初二。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4和9。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受东移的高空槽影响，本市天空云量较多，早晨有分散性阵雨，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量不大，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6度，云层遮挡了紫外线，能见度尚可，感觉天气凉爽舒适，大部分时间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早晨有分散性阵雨，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是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是云量较多，能见度尚可又不晒，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有利于我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今天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2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受到限流的影响，东南二环南段玉岩桥到玉亭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东三环、东北三环三元桥区、东北四环四元桥区内环方向，京平高速温榆桥西向东，以上路段受到限流影响，车行缓慢，建议大家绕行相邻路线。城市文化范儿，后生命的媒体艺术之旅。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上周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隆重开幕了。这次展览以后生命为主题，包含6大板块，重点探讨在生物基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科技飞速发展的影响下，生命这一古老概念的拓展和延伸。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展览。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以下哪几种领域不属于新媒体艺术吗？ A. 绘画艺术，B. 动态影像， C. 声音艺术。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道互动问题已经给大家放纵了一遍了，就是以下哪几种领域，哪种是不属于，以下这些领域里哪种是不属于新媒体艺术呢？ A 是绘画艺术， B 是动态影像， C 是声学艺术。要注意的是，我们问的是不属于新媒体艺术的门类。那么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同时今天我们的节目中提到的所有展品，您都可以通过回复关键词后生命啊，后来的后，生命这两个字再加上生命这两个字，一共3个字，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获取图片，我们一起边聊边看，同时还为大家准备了动图哈，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些展品。同时呢，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正在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的官方的微博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最近影像见证40年全国摄影大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这次展览从2万多幅摄影作品中精选出216幅，以摄影的独特视角形象地再现了人民群众生活的衣食住行、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集中彰显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民生等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激发亿万民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最近在出席以传承融合新生为主题的2018年中国古建筑国际论坛时表示，故宫博物院展示的文物从 1% 到 2% 到 3%， 到明年底将达到 8% 以上。谈及故宫的开放程度时，他表示过去紫禁城开放 30%， 2014年是个转折点，开放了 50%， 超过了一半，2015年达到 65%， 2017年达到 76%， 现在已经达到了80%，未来故宫将建立数字博物馆，让人们在数字地图上了解故宫的任何一栋古建筑的信息。这几年故宫博物院推出了各式的文创产品、抱枕、手表，很多都成为爆款，而故宫日历也不例外。最新版的2019年故宫日历昨天9月10号在故宫博物院举行了发布会，新版故宫日历以猪为主题，选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中表现伏猪与富足的生活文物，每月一个主题，这也是因为2019年为己亥年，生肖是猪。据了解，故宫日历是介绍故宫藏品、传播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它每一页的内容、文字、图片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力求以故宫博物院丰富的文物藏品、深厚的文化内涵，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心灵的风景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珍藏展1700到1980明天开始在中国美术馆开展，作为迄今国内最大规模的英国风景画展，展览将全面追溯英国风景画历时300多年的发展历程，并向英国对世界视觉艺术做出的重要贡献致敬。这个展览今年早些时间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引发了媒体的热议。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介绍，这次展览是中国美术馆国际交流系列的重要展览项目，相信将为中国观众带来又一场视觉盛宴。2018重拾游戏首届功能与游戏艺术游戏大展最近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这次展览以重拾游戏为主题，探讨游戏与教育、文化、医疗及其他社会学科之间的交流，意在深度挖掘游戏的深度价值，以文化内涵、人文关怀、社会责任为基点，关注到游戏的虚拟世界和想象力。我们的节目也将在下周二的节目中邀请活动的策展人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畅谈这次展览，并带大家重拾游戏与艺术和社会学科之间的关系。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刚刚落幕，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与北京动物园共同主办的保护非洲野生濒危动物图片展即日起到11月4号正在北京动物园百年展厅举办。这次图片展以保护非洲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为主题，展出了大象、大猩猩和狮子等非洲濒危野生动物的图片和文字描述，介绍这些野生动物在非洲的地理分布、科学属类、所临的生存威胁和保护措施等。除了图片，活动中现场还设置了5部红色的电话，每部电话对应着一种动物，观众拿起电话听筒中就能传出一种动物拟人化的介绍声音。最近保利时间2019到2020演出签约季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活动现场，保利剧院公司与国内外一流的20多家院团、演艺经纪机构签署了30多项演出合同，重磅发布了全国保利院线2019到2020年演出季的重点项目，其中包括将“一带一路”国际精品项目演出季。庆祝建国70周年精品项目演出季，聆听历史回声世界著名音乐家作品展演季，打开艺术之门市民音乐会惠民演出季，保利大剧院艺术节演出季，保利出品原创剧目演出季等10多个演出品牌系列的数千场精品演出。根据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改编的同名法语音乐剧将在2019年制作中文版并在中国上演。这部音乐剧版由电影原班人马创作，原版电影导演亲自指导，2017年在巴黎一经上演就获得了一致的好评。2019年正值电影上映15年之际，原班人马将独家推出音乐剧《放牛班的春天》中文版，并启动最美男童声的海选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的小演员参与音乐剧的演出。今天是9月11号，17年前的今天，美国纽约世贸中心、世界贸易中心附近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而时隔17年之后，最近纽约市地铁重新开放了在911恐袭当中遭到摧毁的科特兰街车站。这座地铁车站位于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的正下方，出于纪念意义，重建后的车站定名为世贸科特兰站车站。车站重建耗资了1.8亿美元，并新增了一副马赛克的装饰，内容是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现在人们可以通过新车站抵达2号线和3号线，并可以换乘特快列车去往纽约的上西区。 城市文化范，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按照城区基层法院规格全新设立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最近正式挂牌成立了。据了解，北京互联网法院以网上案件网上审理为原则，电子化诉讼平台24小时不打烊，当事人不需要到法院就能够实现起诉、调解、立案、送达、庭审、宣判、执行等全部或部分诉讼环节的网络化办理，不仅更加公开透明，也让老百姓少跑路或不跑路，降低诉讼成本。互联网法院将管辖市辖区内应由基层法院受理的11类特定类型的互联网案件，包括互联网购物、服务合同纠纷等等。北京邮政最近启动了电子废弃物正规处置渠道，市民二手电子废弃物可由邮局进行回收处理。今后首批城六区20个邮政网点将成为周边市民家中厨房、家居、个人生活、个人数码4大类小家电中35类电子废弃物的正规处置渠道，为电子废弃物回归正规拆解处置搭建快速通道。据了解，回收的电子废弃物将全部交由专业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和利用国家基地进行规范化环保处理。凡是9月份将电子废弃物交由邮政渠道进行处置的公众，都可以凭电子废弃物换取精美邮品。安贞医院周边的交通疏堵工程昨天正式启动，安贞路的2车道将改造为双向6车道，彻底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着的交通拥堵问题。施工期间，当地街道整合了周边的停车资源，提供了400多个停车位，解决目前患者的停车需求。在安贞医院周边各个路口将安排10多位交通引导员，引导就医患者停车入位。根据朝阳区政府公布的工程改造日程表，10月底前将完成建安东路、安贞医院东门外道路改造，11月底前安贞路全部工程将改造完工。为庆祝朝阳区建区60周年，2018年北京朝阳森林演出季正式启动。据了解，这次演出季与首都市民文化活动歌唱北京、舞动北京板块紧密对接，面向社会全面开放，预计每周将上演20多场演出，居民只要进入公园就可以免费观赏。今年还特别设置了专场演出，包括京剧《中国梦》主题歌曲演唱、19大主题作品展演等等内容。主会场演出还将在北京时间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据了解，这一届朝阳森林公园演出季将持续到9月30号。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啊，就是在以下几种领域当中，哪种不属于新媒体艺术？ A 是绘画艺术， B 是动态影像， C 是声音艺术。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同时今天我们的节目中提到的所有展品，您都可以通过回复关键词后生命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我们一边聊一边看。同时今天的节目还正在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上周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了。这次展览是以后生命为主题，包含六大板块，重点探讨在生物基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科技飞速发展的影响下，生命这一古老概念的拓展和延伸。那什么是媒体艺术？这门学科艺术学科都包含哪些门类？这次展览上又有哪些展品值得关注呢？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嘉宾和您一起开场，开启一场难忘的后生命媒体艺术之旅。那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为您有幸邀请到的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总策展人宋协伟，以及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联合策展人费俊，欢迎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好，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今年是第二届了，其实在圈内啊，我知道可以说是有很强的影响力了，但是我们的听众很多呢并不是这个圈子里的啊。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和听众，可能很多人还不是特别理解什么是媒体艺术啊。其实我听说过很多类似的这个专业门类，比如说多媒体艺术、新媒体艺术、数媒啊、数字媒体艺术，那这些是不是又一回事呢？还是他们有着很不同的表达，说的都是怎样的区别呢？ 要不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那其实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概念啊，新媒体艺术啊、多媒体艺术啊、数字媒体艺术，从广义上来说呢，可以说他们指向的都是同一种艺术门类 哦。 但是要是说稍微专业一点，对它进行一个解读呢，新媒体艺术包括新媒体这个概念，现在更多可能用在我们对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一种媒体的方式啊。我们会说比如说北京城市广播它有它的新媒体频道等等等等。多媒体呢，其实这个词最早来自于一个技术术语，它指的是以声音和视觉为一体的一种媒体形式啊。所以我们会管家庭的这个影音设备叫多媒体设备。那数字媒体呢，它主要核心指的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来进行艺术创作的这样一种方式和作品。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双年展呢，把新字也去掉了，把多字也去掉了，把数字也去掉了？其实是因为其实今天的这个媒体艺术的发展呢，它的外延越来越宽，它已经很难用比如说纯数字媒体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囊括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展览中有用生物基因来作为媒介的这样一类作品，那它本质上它不属于数字媒体。所以媒体艺术很大层面上，这个媒体这两个字呢，我觉得它自己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呢，它指的是媒介本身，就你使用了什么样的利用新的技术来产生新的媒介。那第二层含义呢，是媒体本身的含义，也就是它和它传播的手段属性本身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大家理解这个媒体艺术呢，我觉得首先我们不用特别纠结这个概念啊，说一定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词语来去界定它。而且这个媒体艺术它的某种魅力就在于它不太容易界定，而且它的媒介是非常不稳定的。 那我们这是从这个更加学术的角度，我觉得是给大家普及了一下这个知识哈。那我们说点更加实际的，就是我们看到一件艺术品，如何区分它是什么艺术？是不是这件艺术品是媒体艺术的艺术品吗？那这样的艺术品一般会有哪些特征？我们去鉴别它的类别呢？ 说实话，在我看来，其实是不是媒体艺术这件事儿并不重要。 嗯， 重要的它是不是艺术才是重要的。 哦， 因为其实有很多媒体艺术作品并没有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我们说啊，这个是属于媒体艺术，那个不属于媒体艺术啊。但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以判断的一些依据。那我们今天可能看到的大多数的媒体艺术呢，它都还是和数字技术有这个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啊，它的表现手法，比如说我们看到，尤其是以这个数字介质来进行播放的这一类作品，通过影像，通过互动设备啊，等等等等，对。但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因为它的媒体在不断的进化、不断的在变化之中，所以重要的还是它是否是个艺术，啊，是否具有艺术价值。 哦，是这样啊，费老师觉得呢？这有没有艺术品？有没有这样的明确的某一门类的界定？尤其在媒体艺术方面。 我个人认为呢，作为一个艺术品的呈现的时候呢，它作为一种什么样的媒介材料呢，其实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艺术家呢，如何通过应用到，无论任何的这种媒介手段，他所表达的这种观念和思想，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作为一个观众来看待一个艺术品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在他的潜意识当中去要求来判断这个作品属于哪种类型。 嗯， 那么当然呢，如果我们从展览的策划或者展览的归类，或者是我们要探讨新型的这种艺术展览的模式，从这些角度来思考的话呢，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媒介的载体。那么作为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媒介的这种本质特别特别重要。 嗯，是媒介的载体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定义。那我们也是在第一时段稍稍了解了一下这个展览究竟是怎样的，也了解了一些这些定义哈。那具体展览当中有哪些有趣的展品，我们在下一时段给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一时段先进一下广告，我们稍后再见。 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冬奥北京周期开启，9月5号至14号，北京冬奥组委面向社会广纳贤士， 55个岗位，55个名额，诚邀体育、媒体、法律、交通、餐饮、票务、信息技术、规划建设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这里人才汇聚，充满活力， 这里温暖如家，机遇无限。 请登录北京冬奥组委官网3w.beijing2022.cn 了解报名详情。 相约北京，挥洒激情， 燃情并雪，共筑冬梦。 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期待你的加入。10月起，北京冬奥组委校园招聘也将启幕，敬请期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8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 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9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初二。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4和9。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早晨有分散性的阵雨，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量不大，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6度，云层遮挡了紫外线，能见度尚可，感觉天气凉爽舒适，大部分时间比较有利于人们的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阴天是今天白天是阴天见多云，早晨有分散性的阵雨，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在夜间是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来看一下洗车指数，今天的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应您擦洗车辆。城市文化范儿，后生命的媒体艺术之旅。说到媒体艺术，它是20世纪诞生的一种艺术形式，主要包括以计算机、数码技术、录像和胶片技术相结合完成的艺术作品。它既是纯艺术的一种，也是电影、电视、广告和音乐画面常用的手段之一。以数码技术为基点，兼容摄影、录像、视频、声音、装置、互动等综合手段进行创作。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2018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共邀请了来自世界的10个国家、30余名艺术家、5个工作室在这里展示他们的作品，分享观点和成果。作品类型包括但不局限于动态影像、互动装置、沉浸式艺术、生物艺术、机械装置、声音视觉、网络艺术、声音艺术和混合媒介等。那么问题来了，您还记得这次双年展的主题展览叫什么名字吗？A. 前生命 B. 后生命 C. 生命艺术。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的第一道题的答案已经给出了是绘画艺术哈。那我们的第二道题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就是这次双年展的主题展览叫什么名字呢？展览主题哈叫什么名字 ？A 是前生命 ，B 是后生命 ，C 是生命艺术。其实这算是一道送分题哈。一会儿我们在访谈当中会频繁的提到这个答案，看看您听的是不是足够认真呢？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了。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同时，我们今天节目中提到了所有展品，您都可以通过回复关键词后生命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我们可以一边聊一边看。同时呢，今天我们的节目还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官方微博及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上一节节目中的讲述，我们也是通过两位嘉宾的介绍，了解了媒体艺术这个门类啊，伴随着科学技术创新而不断发展的新艺术，也了解了这次北京艺术双年展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次展览上，观众们都能看到哪些展品呢？这些展品背后都有着怎样的故事？继续邀请到我们的嘉宾啊，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策展人总策展人宋协伟，以及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联合策展人费俊，来为大家带来一场难忘的后生命媒体艺术之旅，来继续来聊聊这一次我们的展览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次展览我们的主题是后生命啊，这其实感觉是一个很新颖的概念。一般我们都说后现代等等等等，一听了这个前面加一个后字，就是很有未来感的、很有概念性的一个东西哈。再加上这一次很多的我们听众朋友、现在观众朋友应该也看到了我们公众号的一些图片，可能发现，这艺术品跟我们平时去看的展览感觉不太一样，不只是普通的雕塑、画作、书法作品那样的简单了哈，它更多的好像有点，这种高精尖的科技感，或者说未来感啊，是不是会看不懂？会不会有观众，普通的观众去看了这个展览有这样的感觉呢？这个后生命的这个定义，是不是我们大家能够有一个更通俗的方式去理解呢？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 关于后生命这个主题，这个后字本身呢，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后现代这个概念，其实后现代这个概念在各种学科里的解读都有不同的这种表述，但它有个核心，就是用挪用主义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这样的一个作品。那么后生命我们探讨的是，实际上就是说未来人类所面临的一些科学技术，一些媒介手新型的媒介手段，那么这些东西呢，给我们导致了对未来生活、未来生命的意义，或者是未来的人类的生存等等吧，这些方面的一些思考。那么正如我们第一届双年展叫技术伦理一样，那么整个这个展览的一个命题啊，或者是我们这个策展的一个总体方向呢，都是跟当今社会我们所能涉及到里的一些科学技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或者是我们说人类生活的很多一些具体的一些社会问题来进行思考的。那么后生命这个概念呢，毫无疑问是探讨的是我们对于未来人类生存的或者未来的这种科学技术能给我们人类所带来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思考吧。 是这样的一个定义哈。 那我在接着宋院长的解读再补充几点。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展览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看懂的展览 哦， 但是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特别有问题的展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里面看似后生命就像宋院长解读的，它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探讨生命，我们说从 1.0 到 2.0 到 3.0 不断进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 1.0 呢，我们说其实是从无到有，从这个无机物啊发展到有机物的这样一个生命诞生的过程，是一个我们开玩笑说是一个硬件的一个进化的过程。那生命 2.0 呢，其实是由于文化所驱动的这样的一个生物进化。我们说当生物有了群体啊，有了这个新的社会关系啊，包括我们说有了艺术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它实际上对生命本身是有一个进化的驱动力。今天我们谈的所谓的后生命，也就是面向的未来的这样一个生命，其实我们也称之为生命 3.0， 那它是一个由技术驱动的一个进化过程。当然生命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的形态，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打开的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说是一个有问题的展览？其实在这种展览中会看到无论是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对于未来生命的一些畅想啊，也有反思啊，甚至于有很多疑问啊。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这么解释的话呢，我们觉得两位嘉宾给我们一解释哈，我们对后生命的这个理解以及这一次展览啊，到底我们能不能看得懂，应该心里是有底儿了。那还是谈谈具体的展品吧。说到这次展出的展品，我觉得给人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参展艺术家布拉德米勒哈带来的一件多频道装置作品，这个术语又来了哈。这个名字叫被监视，来自监视文化的瞬间，描绘了 计算机视觉遭遇身体参与和交互方式进行后留下的数据阴影。这么一段这个名词念出来，相信所有的听众和观众应该都懵了哈。我们先来请嘉宾们给解释一下这句计算机视觉遭遇身体参与和交互方式进行后留下的数据阴影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怎样的展品呢？ 我来简单给大家解读一下。 嗯， 但这个描述本身听起来比较技术术语，我用个通俗的话来解读呢，比如我们每天都会在朋友圈里发布很多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照片。 嗯， 啊，无论是到哪旅行了，还是今天吃了什么样的菜，那么我们会不经意的认为它只是你生活中的一些碎片，但其实这些生活中的碎片，当它串联出来一这样的一个大数据的时候，它可能就能够用于描绘，某一个人，甚至于某一个群体， 嗯、 啊，这个甚至于某一个来自一个地域、一个文化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群体、这个国家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人群的一个画像， 嗯、 对吧？我们这个画像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数据阴影，或者叫数据痕迹。我们每天其实每一个人，你在社交网络中的这样的一些社交的这样的一些留下的数据，它有可能都会形成一个阴影。 当 然这个作品呢，它不仅仅是把这样的一些人们的这些数据呢用一种可视化的方式把它再呈现出一个景观啊，同时呢，因为现场的观众又会和这样的一些数据进行再互动，那也就观众又会把自己留下的这个姿态的痕迹又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景观中去，又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加符合的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痕迹、数据阴影的这么一个景观。 嗯， 当然这种互动类的作品呢，说实话是很难用语言来进行再描述的，它需要观众到现场通过自己的身体体验的方式来去感受这件作品。 嗯，这么一说，知道至少知道是他在讲一个什么事情哈，我觉得还是讲得挺明白的。 嗯， 正巧我们前几期的节目当中也邀请过这个北京市科协的朋友跟我们聊过大数据背后的阴影这个主题哈。那么我们发现其实很多人很多时候都在享用着大数据带来的方便，那这种数据的阴影也诞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留下了很多，如果说我们这个有不幸去世的人的话，他会留下这个数据的遗产，那么这些数据的遗产现在开始引发了关注，到底该怎样处理，它的归属权是怎样的哈。在国外也有一些案例是判定说这个社交媒体账号以后可以所谓的这个过继给这个自己的亲属哈，或者遗产继承人继续使用，或者说所有权就继承了。对于这样的问题两位都是怎么看的，有自己的看法吗？ 关于这个数据遗产这样一个话题呢，其实都是现在我们说大家在新兴的一些行业当中，当人们在生存和生活的过程当中一些新的价值的判断，或者是叫体验吧。 嗯， 那我想呢，比方刚才我们且谈到前面这个前面这一幅作品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意义的存在，就是说当人们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得到了一种反馈，而这种反馈或许是真实的影像，或许是一些数据的信息，那么可能你会导致不同的心态。一种心态你可能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写照，或者是一种真正意义的认识，那另外一种心态呢，可能就会导致了对这种信息或者是我们说这种数据呢产生一种恐惧啊，或者是等等吧，各种心态都有可能。那我想呢，作为一个未来数据的这种我们说这种遗产的这种继承权也好，或者是它的法律定义也好呢，我觉得从艺术家的角度呢，可能仅仅是会提出一些问题和思考，但是未来呢，它的这种产权也好，它的归属权也好呢，我相信呢，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出台一些有关新型的法律。那么换句话说，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了一些不确定性的存在，那不确定性变为一种常态化了。那么这一系列这种技术所引发出来的生产也好，生活也好，导致出来一些新型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是艺术家们所思考的。那么同时呢，给任何一个这种集团、政府，或者说我们说和国家也好，或者是任何一种这样的一些机构，提出了一些未来管理的一种模式和方式。 嗯。 是这样哈。这个问题还是稍显沉重了一些哈，我们换一个比较轻松的展品哈。我看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展品叫无感涂鸦机器人啊，这个展品呢，我们大家如果说刚才发送了后生命这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动图哈，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车，有点像这个曾经的这个角色机器人玛丽，然后有一个机械臂在这儿进行着，我觉得应该是，我看啊，是无规则的这样的喷涂在一张大的画布上。那这个作品是想表现一个怎样的主题呢？这件作品创作的背后是有着怎样的想法呢？ 我给大家简单解读一下。当然其实用文字解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是啊，还好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还好可以有动图来帮忙。 是， 但实际上简单的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涂鸦机器人。当然我们管它叫机器人，并不是因为它长得像一个人啊，它其实长得并不像人， 是 啊，它还是一个机器的一个模样。但之所以叫它涂鸦机器人，是因为它具备了一些机器人的这样一些智能的这种能力啊。那么这个是可以移动的绘画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其实看似呢，它好像是这个漫无目的的啊，在这里这个做涂鸦，但事实上它是学习了大量的涂鸦艺术家的绘画手法，包括笔法，然后在这个学习的基础之上呢，它又加入了它自身靠程序来驱动的一些我们说不可预期的这样的一些手法，就使得它已经是一个这个师出名门啊，但是有自己风格的这样的一个绘画机器人。 最重要的是它还能够模仿人的阴阳顿挫这种行为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喜的一件事儿。 是挺有意思的。那这件机器人我们看到它是在一个特别大的画布上在进行这样的一笔一笔的创作，它没有这种大面积，应该是没有大面积喷漆的功能哈。那最后它这样的一笔一画的这样的画作会涂满整个画布吗？或者说这个作品是它的每一个行为是如何判定的呢？是真的是完全随机的吗？如果说有人现场触碰了机器人，它的作品是不是也就完全不同呢？是每一次的这个触碰都会对它的作品的最终的结局进行一个改变吗？ 你刚才讲他会不会这个在墙面上喷涂，你还真说对了。其实这个机器人他这个武艺挺多的，除了可以在上面我们说一下用喷罐这样那种材料啊，涂鸦的一种常用材料进行涂鸦以外，如果给他换上喷枪，他甚至在一个楼体上都可以进行喷绘啊。这个所以就像十八般兵器一样啊，我们看赋予他什么样的能力，他就可以进行什么样的表演 啊。对，它其实进行了，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是一种涂鸦哈。我们平时一说美术啊，可能都是在讲这种比较精细的一笔一画的这种感觉哈。涂鸦在二位的眼里是一个怎样的艺术的类型呢？ 作为涂鸦艺术家呢，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从我们说涂鸦这个艺术史的角度来说，最早期它是作为一种非主流的艺术家的存在。那么他们往往会把这个他们个人的这种乐趣也好，困难也好，或者是悲哀也好，任何的人的体验呢，通过在城市里的公共媒介公共建筑载体来进行表达。那么这种当很多涂鸦艺术家在去进行他的作品表达的时候呢，往往会不受到任何的这种尺度了、空间的关系的限定。那么越是大面积的或者是高难度的这种尺度呢，他们更是他们表达最好的载体。但是与此同时呢，他对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来说，从法律的概念来说，可能会触犯到某些法律的概念。比方说，你像一个城市的公共那个建筑，你给涂满了，那可能你就被警察就抓进去了啊。 是的。 但是这些东西呢，属于艺术家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一些冲突。那么我觉得像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机器人这个涂鸦的作品呢，更重要的是还是表达了一种机器人来做绘画的一种基础概念。那么如果作为艺术家或者是科学家，他在进行软件各方面的设计的很具体的设计的话呢，我相信他们会做出很具体的或者叫很具象的这种形态的描绘和描述，也同样能够表现出非常有观念性的或者有指向性的、有价值性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这是我们说了这一次的两件艺术品哈。我们在谈艺术品的时候，大家也别忘了我们还有互动问题，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放送一遍。 城市文化范儿，后生命的媒体艺术之旅。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2018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共邀请了来自世界10个国家、30余名艺术家、5个工作室在这里展示他们的作品，分享观点和成果。作品类型包括但不局限于动态影像、互动装置、沉浸式艺术、生物艺术、机械装置、声音视觉、网络艺术、声音艺术和混合媒介等。那么问题来了，您还记得这次双年展的主题展览叫什么名字吗？A. 前生命 B. 后生命 C. 生命艺术。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第二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这次双年展的展览主题叫什么名字呢？ A 是前生命， B 是后生命， C 是生命艺术。相信这道题啊，应该是不会有听众朋友答错了吧。现在就可以发送答案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同时今天我们节目中提到的所有展品，您都可以通过回复关键词后生命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我们一起边聊边看。同时今天的节目还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正好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您收听和收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两位嘉宾也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了两件外国艺术家的作品，我们也是把目光转向国内的艺术家的作品，这次展览上也有很多中国的艺术家的非常有趣的作品，比如说秋雨的回响，这件展品呢，我们在图片上也能找到，是一对机械手臂，一个是艳丽一些的色彩，一个是素一些的色彩，在这个机械手臂的控制下，他们应该是有着自己的这个麦克风和喇叭，形成一个回收场，然后在互相运动的过程中具有生命特征的对话状态，尝试着去接触。那我理解的应该是这两个机械手臂尝试去拉拉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尝试着去拉拉手，然后在接近的时候呢，又能产生一个刺耳的声音，使它马上分开。那其实光凭我说以及听众朋友们看照片感觉还是有点这个不太明白，那这个作品是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我心中有一个小小的猜想那我来听听专家们的解读，听听 我自己的猜想对不对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件很调皮的作品。大家都知道这个机械手臂是专门用在流水线上做装配用的。在我们看来，它除了服从人类给予的指令之外，它是不被允许做任何指令之外的事情，是吧？所以这个展览探讨的，我们说后生命，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板块，我们就探讨机械是否具有生命，或者说机械是否能够用以生命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就像我们看到这两个手臂他们很调皮的互相之间在互动和玩耍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注意到生活中有个现象，当我们把麦克风离音箱很近的时候，就会产生滋啦滋啦的这样的一种回响的声音。那这其实是一个我们尽力在生活中尽力回避的这样的一个错误。但这个艺术家呢，恰恰利用这样的一个错误来制造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可能会产生噪音的这么一个行为。就像我们说有时候小孩儿我们互相之间会玩恶作剧一样，这两个手臂恰恰用一种非常嬉戏的调皮的方式在互相之间产生互动，这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互动让我们感受到似乎这两只没有生命的机械手臂背后有一种生命感。 是这样。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他的作品。那么如果从幽默或者调皮的角度，这是我想的也是一种观看他作品的方式。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其实我们知道人的语言的表达能力或者是动态的表达能力，那么任何一种表达能力都是为了表达一个主体的这样一个思想或者他的意愿吧。所以我觉得像他这种两个手臂的这种互动交互的关系呢，同时他也可以去探讨的人类心理，通过这种体验的方式你来去解读你对某一些生活指向或者是思想观念方面的这种思考 是这样这件艺术品我觉得还是挺新潮的我想的是呢，可能是展现了现在很多的这个人在平时的时候我们想要去 跟对方有交流，想要去了解对方，但是呢可能真正的碰到一起的时候呢，又是出现了这样小小的矛盾，一下又去散开，但是呢又忍不住再想去了解这样的新的事物哈。我相信每一个去看展览的人都能从展览当中找到跟自己有共鸣的地方吧。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年轻人更看得懂的展览，但我觉得不一定吧。我觉得还有很多可能是上了一些年岁的这个观众们也可能会有感兴趣的地方，比如说我知道这一次有一个国粹京剧的元素也融入到了展览当中，有一个会唱京剧的机器人是吗？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说到是一个会唱京剧的机器人呢，不一定特别的准确。但确实这里面有一系列通过把中国传统文化、京剧、功夫这样的一些我们非常熟知的这样的一些文化形式呢，来进行这个数据的采集、数据的再创作啊，形成了一组新的这样的这个影像作品。那我们既能看到我们熟悉的，比如说京剧中武生的这样的非常帅气的这种动态，我们也能看到可能在太极中我们经常会谈到的这个气运啊，这种抽象的不可见的这样的一些概念的被有形化的表达。所以说这次由一位德国艺术家Tobias 他这个创作的这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的应该说是研究型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呢，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对自己熟悉的文化的另外一种解读方式。 作为这个德国艺术家呢，我觉得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性，他是本人生活在香港。那么他在对中国或者是叫中国传统文化吧，或者叫东方文化吧，那他肯定有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呢，他的生活本身呢，在这样的一个东方文化的氛围当中呢，他会获得了一些西方人的体验。那么这个跟我们中国的人的体验可能是会有一些差异性，但是他特别，我个人是觉得他的作品最有力度的是，他真的是将中国文化当中的那种意念气，或者是刚才讲的是叫墨断气不断，就是对气的这种感觉的理解，通过他一帧帧的这种动画的这种制作呢，能够把这种气的气或者说气场的感觉能够可视化，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理解的还是很有精髓的。 对对对， 很到位的。 是的。 我们也是聊了几件具体的展品和他们背后的故事啊，还有很多的有趣的展品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时段我们接着聊。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

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很多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机器方面哈。这一次展览当中也有很多我觉得跟科学科技挂钩很紧密的展品哈，比如说刚才也说到澳洲的艺术家或者说科学家提出的这个当时有一个概念性的药品哈，那这一次又有来自澳洲的两位艺术家的一个作品叫心房啊，就是通过一个大型的沉浸式的装置探索器官移植和生死之间的话题。这个话题其实稍稍显得沉重了一点，据说这个作品的设计者其实还是很厉害的，整个团队是囊括了科学家、临床医生、声音艺术家等等啊，想表现的形式有很多。那这是一件怎样的作品呢？这件作品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件作品。首先这个作品呢，它是由两位艺术家联合创作的，分别是 Helen Piller 和Peter Clancy。其实在这个双年展上展出的非常多的作品呢，其实都是用这样的一种我们说跨学科的这种创作方式来创作的。正如心房这件作品啊，它里面有生物科学家，有艺术家啊，甚至于我们说还有这个比如来自于这个数据科学的，就这个是这一类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也就是说它其实是生命科学和艺术和数字媒体等学科交融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成果。作品本身呢，其实解读起来并不那么晦涩。他在探讨什么？他在探讨器官移植这样的一个社会问题啊。所以我们在现场会看到他采访的若干位曾经接受过器官移植的这个已经康复的病人啊，他们在水里面和他进行了一场对话。同时呢，你在现场还会看到他制作的一个我们说具有生命系统特征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它有一些玻璃的管子，和这个由气泵所这个驱动的这样的一个液体来共同构成。它其实模拟的是我们的整个心脏系统，心血管系统。今天其实我们已经在不断的使用这些人造的这些生命器官。比如说心脏支架，其实它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人造器官。 是的， 当然越来越多的像人造心脏，甚至于人造肾脏这样的这个人造生命体啊，会被植入到身体。所以某种意义上，他在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在面向未来，我们在看，当你身体中会越来越多使用到这样一些人造器官，那我们如何界定你是一个人？还不是一个人，要到什么样的百分比我们才能说你是一个传统或经典意义上的人，这样的一个有趣的话题。 对，也有很多的这个科幻作品上在提出这样的讨论哈。我们现在可以移植一个器官，也可以移植两个器官。 对， 那随着医学和科学的发展，如果说我们移植了所有的器官，甚至以至于到皮肤，到我们的毛发，那这样的话我们还是我们吗？ 对，你是不是还是你？ 对， 我们是不是还是我们？ 实际上就是从上一届的这个叫技术伦理到今天这个后生命的话题，它其实本身的意义它是有一种延续性。那么也就是说反映了我们在高科技这样的一个经济化的时代下，那么人们对利益化的追求，那么这些高科技和经济化的魔术已经导致了人们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相对麻痹的一种状态，或者说我们对文化自身、对生态自身的这种忽略啊，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些科技已经导致了我们对行业当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模糊了啊，可以说就是人人都是艺术家了啊，每个人都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当然呢，也跟技术这个发展和学科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我们这次参展一个艺术家叫刘鑫，他就是 MIT 的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他所做的太空舱的作品啊，已经完全模糊了他作为一个理工科的一个科学家吧，他本来是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专业的，那么后来他个人的发展现在已经完全在艺术家体验生活、体验社会的状态里呈现了。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作品，是不是说的这个是简这个作品呢？ 就是这个， 不是，他是做了一个太空舱、 哦、 啊，就是人的在这个一个太空里的一个失重的一个关系、 哦、 啊，他是从用科学的方式来，他本人在这里边去体验，来做一个失重对、嗯、对人的一些思考吧。 啊、哦，是这样的一个作品。嗯嗯啊，这个我们在这一次推送里，可能图文推送里可能还没有提到，因为我听到 MIT 啊，就想到了我们图文推送里的让我印象很深也很感兴趣的一个作品，嗯、就是这个也是麻省理工的这个实验室带来的作品简、嗯、啊。其实我们刚才一听到 MIT 这个麻省理工啊这个缩写，就感觉应该是很有科学技术、高精尖这样的技术，已经是理工科的。 是的。 但我们看今天本来讨论的是媒体艺术哈、啊，那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作品简哈、啊，它是。一个可编程的梦境机器，这个很多可能看过这个克里斯托夫诺兰的这个《盗梦空间》的朋友一下想，哦，这是一个像那样的控梦机器一样的存在吗？就是说可以让你进入到睡眠状态，控制你的梦境，让你的梦境变成一个你自己想要的故事，难道是这样的一个机器吗？这个确实据说是做梦者进入睡眠状态之后啊，这个机器会利用大脑的活动、肌肉紧张、心率和通过这个穹顶揭示的运动数据来跟踪睡眠阶段，然后用气味、声音、肌肉刺激的方式引导梦境的内容，感觉已经比较接近了哈。这样的一个作品是他为什么会一个理工科的一个学院或者说一个实验室会来参加这样的媒体艺术的展览，并且带来了这样的作品呢？ 我先简单说一下 MIT 我个人的理解。 嗯， 因为我几乎是呢，大概有几乎每年吧，我都会去 MIT 去参观他们的一些科研成果。那么在今年的2月12号的时候呢，我们跟 MIT 呢进行了一些合作方面的谈判。 嗯， 那么其中呢，下一步他将跟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学院呢，我们来合作有关几四个方面的实验室，其中包括智慧城市，包括这个响应式环境啊，包括这个建筑媒介材料的，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那么 MIT 实验室它本身有26个实验室，那么它是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所以他们这个实验室的早期呢是从建筑学科来产生的，有两个做这种计算机软件有兴趣的两个教授，那么来创立这个实验室。随着这个实验室的发展呢，他们有早期的这种智能化，或者这个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大数据啊，就从早期的智能化的发展呢，他们已经扩展到了就是创造人类和改变人类。就他整个的实验室的宗旨呢，就是要做别人不做的事情。所以呢，从这些角度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MIT 它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那么你会见到任何一个人，他可能都具备五种学科背景的这种知识能量的人。 嗯， 所以他是有非常强烈的创造性的。那么我想呢，我们跟他的合作呢，也是作为中央美院设计学院作为一流学科建设呢，应该跟国际最好的、最一流的这样的大学实验室来进行合作。那么他们的这个教育体制当中呢，除了对于科学技术之外呢，艺术本身呢，就像我们说美国的 STEAM， 这个 A 呢，就是作为艺术家的创造力和思考的方式。那么艺术家经常是带着情感，带着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来理解这个社会，理解他的这个是这个生存的环境啊。那么呢，艺术家的创造力呢和科学家的创造力是一个不同的状态。科学家我们可以理解为相对理性的、逻辑的，那艺术家呢往往会情绪化的，或者是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这是一个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艺术家的创造性往往会比科学家可能会更有更高的一种创造状态。所以在美国的教育系统当中，他把这个艺术这一个一项的加入到里边去了。那么 MIT 呢，特别重要的几个关键词就是科技、艺术和经济。 嗯 啊，或者叫产业啊，那么他特别强调的科学技术性，特别强调艺术家的呈现方式，特别强调这个对今天社会所影响产业的这种科研成果和模式啊等等。那么所以呢 ，MIT 的作品出来呢，任何一个科学家出来的作品，他都具有艺术性。 哦， 比方是 Nairn， 他做的生物艺术，他做的从虾壳素里提炼出来的新型的，用生物的方式提炼出来新型的建筑材料。那他这种材料做出来以后呢，如果我们说从视觉的角度，先不用谈他对材料的研究的科学和观念的角度，视觉的角度就非常非常漂亮。那么像 MIT 任何一个实验室，他们都强调了跟艺术的关系，这是他们这个实验室，可以说是要重于科学的一个 最主要的核心层面。 嗯，是这样哈。其实这个我们中央美院和 MIT 麻省理工这样的一个合作，其实是艺术和科技领域的合作，是不是也昭示着这样的一个趋势，也是艺术和科技未来的关系也是在走向这样的一个发展呢？ 没错，因为其实主持人刚才谈到的这件作品，我觉得它恰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艺术与科技的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学科背景下诞生出来的一个例子。 嗯， 我们通常依然以前理解的，科学家只关心技术啊，艺术家只关心个人或者情感。但其实今天呢，其实这两个我们说想象力跟创造力它是合二为一，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跨学科的实践啊，我们就能看到，比如说像《梦境机器》这样的作品，一方面，它充满想象力。它依然是一个观念作品，它还现在还不能够完全被产业化，但是它确确实实又在通过实验的手段探测人们的这个梦境的一些这个生理特征啊，从心跳、心率等等，然后它又反过来又还试图去通过气味啊，这个肌肉刺激啊，包括声音再去做引导，所以引导这个词意味着我们今天还有能力去引导，但有可能明天我们有可能能有能力去编辑，甚至于我提出来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有一天你可能会成为你自己梦境的导演， 嗯， 是吧？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梦，它是从变成可能。当然，我们是不是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至少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科学家，能提出这样的有想象力的、面向未来的，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生命。体验的这样一个方式，我觉得它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是的哈，今天也是通过这个展览的很多具体的作品来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展览，但是这次展览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作品我们今天是无法提到的哈，但是他们都指向了一条道路，就是媒体艺术。其实中央美术学院作为中国的重要的艺术学府，应该是在这样的创新的道路上也是先锋哈。那在媒体艺术这种新兴的艺术门类上，我们现在在做着哪些事情呢？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比方说我们从这个中央美院设立选最早期的专业设定来说呢，我们最早设定是数码媒体专业。那么数字媒体专业呢，可以说在中国当时是比较早的，可以说最早的之一吧。那么我们在前一些年呢，以这个对中国的这数字媒体的这一些领域当中，无论从动画设计啊、动画艺术啊、游戏设计啊，还是交互设计啊等等等等，包括影像等等，可以说在教育的当中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吧。那么在产业方面呢，这个专业领域当中，比方说费教授就是他们亲自参与的跟故宫的有很多的，包括很多的博物馆、美术馆啊，大量的数字展览、数字媒体的这种信息资料的这种研发和制作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在今天我们艺术学科发展的这种背景之下呢，我们呢可能这个很快就会在艺术与科技这个角度当中啊，这样的一个新型的专业方向，我们可能会建立这样的一个新的专业方向。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展览啊，包括去年我们所做的微未来全球教育计划，这样的一些探讨未来大学的学科的关系以及教育方法的本质啊。比方说我们在医疗学科的申报当中，我们报了这其中有五大块的一个提升。那么其中第一块呢叫战略设计，第二块叫科技设计。那么科技设计可以说我们这些展览都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得到了体现。第三块是叫思维设计，第四块呢叫产业设计。那么产业设计是指的我们传统学科的这些应用的，那么它依然还有它的这种跟现在市场有它的价值啊。第五块呢是理论和批评与策展。那么这些我们对学科的设定，实际上就是对未来的我们这个对艺术与科技这种领域当中所发展的这种预判，或者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吧。那么今天这样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我想呢，作为一个无论是作为一个大学的一个领导，还是作为一个大学的教授，哪怕是一个国民市民，都应该明白未来社会、人类社会所发展的趋势。那我们每个人呢，有不可推卸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和担当，我们应该努力对未来的社会呢，有一个做好一个无论是科技上思想上、心态上做好一些准备吧。 是， 那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央美所要思考的一些 发展的方向吧。 说的太好了哈，可以看出来做出很多的付出和努力。最后给我们介绍一下吧，相信大家现在也很想去看这个展览了哈。这个地点就是在央美对吧？ 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四元桥旁边有个宜家，宜家的后面宜家的后面叫花家地南街八号。我们可以在那看到一个灰色的圆乎乎的一个大建筑，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馆，那是由机器新设计的。 我再补充一下，那更具体一点的是在美术馆的一楼和二楼两个空间。而且这个展览除了刚才谈到的很多作品以外，一楼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看点啊。一楼我们叫艺术与科技实验空间，这里呈现了五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实验室 对 研究成果，包括 MIT， 其中包括中央美院和交通大学合作的一个实验室的一些作品的呈现，也包括 MIT 实验室的一些呈现。 好的，可以说是非常吸引人了哈。那今天呢也是通过两位嘉宾的介绍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作品的讲解啊，也是让我们观众有了更多的兴趣，还是再一次感谢二位，谢谢两位来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评述，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那我们也是赶紧把第三道题的答案来一起看一下。城市文化范儿，后生命的媒体艺术之旅。美学不再仅仅属于象牙塔，它的对象也不再仅仅是一种美的精神，亦或是娱乐的后现代缪斯，而且它还是时下的一种新认知。这种认知在本源上发端于一种泛化开放的审美意识。这里的审美所指的不仅是美与真，它更多的指向的是虚拟性和可变性。互动性就是虚拟性和可变性的一种表现，也被很多人称作新文艺复兴。所以今天第三道题答案是 C， 您猜对了吗？好的，今天第三道题答案是 C。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到此为止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再次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和参与。I'd make adjustments, but I'm just way too caught up in this cycle. I'll leave that all to you. 一个外国老太太102岁的生日，吹生日蜡烛的时候啊，这假牙也跟着吹出来了。老太太一边剪假牙一边笑得合不拢嘴。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觉得哇，这画面真的很美好。 是的啊，其实啊，家有百岁老人真的是福气，长寿健康呢应该是逢年过节我们送出的最频繁的祝福了。 对， 而达到目的的结果应该不仅仅是停留在祝愿上， 当然实际行动很重要。你的生活作息是不是规律，三餐饮食是不是均衡，心情心态是不是健康，都是因素。就像最近给大家推荐的鲜芋仙海参，就是只在一日三餐当中增加营养，而每天15块钱的花费吃到海底人参，补充海参的多种氨基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这些普通食材提供不了的营养。 是， 那今天活动呢是告诉各位，鲜芋仙的海参699的价格维持不了几天了，所以需要在节假日走亲访友，平常就有吃海参习惯的，或者想要去看术后病人送海参的，都不要错过。4007106108拨打电话，特别定制了订购2盒海参就送一只海参焖烧杯，再加一床品质驼毛被的特惠。 是的，很多朋友都高兴坏了啊，说这驼毛被啊确实是大手笔啊，是去年的100例驼毛被吗？是的，就是把我们人气赠品5斤重的驼毛被拿出来免费赠送了。 是， 但是这样的优惠呢只能维持到9月15号。所以说大家抓紧机会，4007106108，4007106108。 那算算日子还有最后几天的机会，享受到699的到岸价，可以吃上3个月的海参。订购2盒呢是半年装，再送一只焖烧杯，再送一床驼毛被，送人送海参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它是海底人参，而且没有忌口，没有季节限制。每一盒的这个明码标价1999也拿得出手。所以说呢，4007106108，4007106108，在最后几天，希望各位早下订单早收货，防止后面备货不足影响使用。 如果想要送人的话，我们还免费升级礼盒，4007106108，4007106108。来看到线上已经是开始出现满线的情况。 4007106108 4007106108，在最后几天，希望各位早下订单早收货，防止后面备货不足影响使用。 如果想要送人的话，我们还免费升级礼盒，40071061084007106108。来看到线上已经是开始出现满线的情况， 它再合适不过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 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